之 Time Machine 时光机。 Apocalypse Special。 好，咁首先喺讲 time machine 之前咧，我哋首先要讲讲究竟时间系咩咧？时间嘅即系喺个定义系点咧？即系我嗰日咧就个嘴唇咧个啄位嗰度咧，就俾只蚊咧就啄咗嘢。 佢都几识拣位置喎。 啊，我从来未试过一只蚊咧系啱啱针落嗰条界度啊，个嘴唇、 嘴与唇之间 啊，同个钻石位嘅中间啊，跟住成个嘴型肿咗。跟住開始痕，跟住呢啲嘴嗰啲一腫咧，你知要搞好耐啊嘛，成日都，跟住你都想咁樣，咁樣含住個嘴含唔到，因為佢成個腫曬飛曬出嚟，咁啊喺度講研究緊蚊嘅嘢啦。 咁都同時間有關？ 咁啊好，我覺得啲哇好賤格啲蚊，哇佢都啄呢啲位，直情一巴抽死佢咧，直情。跟住突然間有個朋友就喺車度咁啊嘛，啊不過其實啲蚊咩㗎？佢哋其實個生命唔係咁長㗎咋，蚊嘅生命兩個月㗎咋。咁我突然间就谂啦，哇！喺人类嘅世界，阿蚊嘅生命系两个月，我哋叫做短。 系 咁喺蚊嘅世界，其实嗰两个月可能就等于我哋人类嘅六十岁噶咯。可能佢两个月，佢已经系话由零岁去到六十岁， 死啦！ 系咪仲唔死？即系咁啊！即系已经差唔多。 即系佢呢个时间同我哋， 佢嘅新陈代谢系快好多嘅。即系佢嘅标准同我哋标准唔同啊嘛。咁你讲时间，咁究竟系以咩标准嚟讲咧？譬如外星嘅生物，如果系有嘅话，佢哋嘅新陈代谢可能比我哋系慢二百倍，咁我哋地球人嘅六十岁可能就系佢哋其实嘅两个月，唔系可能系佢哋嘅系咯两个月，其实我哋已经系六十岁噶啦嘛， 可能佢觉得我哋好似好快，吓已经死咗啦， 即系佢哋平均系三百岁， 系 都话呢班好短命噶咋，地球上面啲生物，即系人类咧就得六十岁啫，狗咧得十岁，咁你谂下嗱，狗同人都有分别啦， 成七啊嘛系嘛， 系咯成七咧，佢即系佢一岁，我哋七岁啦， 七岁啦系咯， 我哋七岁等于佢一岁啦，咁新陈代谢问题啊嘛系咪？咁 啊你继续讲，系继续 讲，你话咩？ 唔系，因为有呢个系一个概念啫，有啲人就唔认同用新陈代谢，不过你都可以用新陈代谢去分析呢样嘢 吓，即系咁样时间睇系点样衡量啊？即系我哋人类嘅世界就我哋自己嘅整个标准啫，一日二十四小时，系咪先？即系好难去决定时间究竟系咩？ 啱啊！头先因为讲呢个 point 咧，其实我谂起咧圣经嘅问题，因为圣经里边咧，我哋创世纪开始嗰阵时咧，记录嗰啲即系我哋嘅祖先啦，所谓吓，佢哋下下都几百岁、几千岁嘅，即系例如讲紧即系亚当夏娃啊，例如挪亚等等，讲紧以数以百计嘅岁数，咁佢哋都唔死嘅，即系去到现代人咧，就几十岁已经好长命，即系八十岁已经系好难得啊，九十岁已经系好少啊咁样，咁但系仲有得意嘅地方就系人类其实对时间嗰个概念咧，其实真系我哋嘅自创噶嘛，即系呢个世界冇时间呢样嘢， 即系边个话今年系叫2003年咧？ 系 人类话啫嘛， 冇错，我哋定嘅，系啊。某个程度上有啲人讲，尤其人类系一个中意玩弄时间嘅族嚟嘅族群嚟嘅，即系乜嘢都系用时间啊、周年啊、timing 啊等等嘢，咁。头先你讲嗰个 point 咧，即系可能人哋嘅标准同我哋嘅标准唔同咧，其实都有得意就系、是，其实圣经里边咧，其实几次噶啦，即系有啲章节里边咧写到明噶、哦，写到明就系话咩咧？即系以前人中国人就话咩话，即系天上人间就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咁样啊。但系圣经里边其实写到明咧，佢话上帝可能视呢个地上嘅人一千年，可能都系等于上帝嘅一日嘅啫。 系咯， 即系佢咁样写 到明。即系嚟喺一个蚊嘅世界。佢哋嘅一年可能就 系 我哋一个钟啫嘛，佢哋一年啊行咗， 系啦系啦， 佢哋行多两年，即系我哋行我哋嘅两个月，咁佢哋已经死啦。 系啦，即系可能佢哋嘅角度望我哋人类咪哇咁长命。 哇系咯，佢哋点解可以有哇成百年嘅咧？佢哋可以啊二百年，佢哋可以。 系咯，因为佢哋几代已经。 系咯，即系我即系谂，会唔会有第二啲生物都会望住我哋嘅时候谂同一样嘢，就系哇，原来我哋嘅两日已经系佢哋嘅六十年啦。 系。 咁同埋咧，佢话爱因斯坦已经即系死之前已经讲咗啦嘛，即系佢亦都即系未证实到佢啱定错啦，但系佢嘅 theory 计算出嚟，即系 唔系即系理论啦， 系啦，即系个计数学上系 confirm 咗系，如果你能够快过光速，如果你同光速一样咁快咧，时间系可以停顿啊嘛。 你可以咁演绎啦， 系啦，快过光就可以翻转头啊嘛， 快过光就系睇翻你以前咯， 系咯，系啦，翻转头咯， 冇错冇错。 我哋而家系慢过光啊嘛， 唔系，我哋有啲人就咁演绎嘅，有啲人演绎方式就话，其实我哋而家系同光同步， 吓， 即系因为我哋可能一日过一日就系等于同光同步，即系可能我哋过每一秒就系每一秒， 吓 吓，冇快同步。 咁但系如果即系佢计算就可以计算，其实。是可以快过光的嘛而家。 计算上已经可以 的。是啦，计算上可以快过光，同埋已经他们有些实验可以将一些laser beam, 嗯， 截屏去返头先嗰个位嘛，即係譬如头先射系喺左边， 嗯， 跟住弹咗去右边， 嗯， 可以返返转头去返头先嗰下射返， 嗯， 已经做咗出嚟啦嘛。咁，但係人知点可以返返转头嘅时间，我哋点样可以在如果佢真係快咗光速嘅时候，我哋点样 rewind 呢，即係譬如剛才我飲咗嗰啖檸檬茶，我点样可以將能量嘔返出嚟，即係冇得咁，因为我哋已经过咗去啦嘛。 唔係，但我想讲返点解今日即係咁兴起，即係咁兴起啦，可以咁讲啦，即係上礼拜諗起要讲 time machine 呢样嘢呢，或者时光旅行咁样呢，因为唔知点解呢，即係呢一个月呢，即係呢个世界各地嘅科学家又好，包括喺美国出版嗰个 UFO Magazine 又好，包括最新嗰期 Newton 又好，乜嘢都好，都突然间係大家认同地去讲緊一个叫时光旅行，可唔可行。 嗱，你諗下嗰啲光体嘛，你成日都见系咪先，即係所有嘅 UFO 其实都系光体，即係换句话讲，可能外星的文明，他们已经对于快过光速这个技术已经掌握得很好，所以他们是用光来我们那里，他们都不需要或者是 travel, 好像我们的旧式 old school 的飞即系嘅穿梭机真系行去咯， 系冇错冇错。因为咧，头先你讲呢个概念好得意，就系好多人都讲咧，就话其实时间咧根本就系一个即系所谓时间旅行啦吓， 嗯， 就系一个所谓空间同空间嘅接触点，用咗一个另类嘅方法。咁，即系上次我哋都讨论过少少咧，就关于而家其实最新啲人就喺度讲紧，咁我哋点样可以快过光咧？即系呢个系一个暂时用。数学虽然好似话计到啦，但系个问题用一个咩概念可以令到我哋快过光，即系话我哋可以翻到去未来，翻到去过去咧。咁，最多人而家谂紧或者希望做到嘅一个方法就系所谓虫洞理论啦，即系讲紧将一个即系正如一个光，即系正如我哋嘅时间啦，喺度飞逝紧嘅。咁将个宇宙其中一个部分咧就折叠。将折叠等个光未到嗰个位置嘅空间咧，同而家嗰个空间折叠完，制造咗出一个所谓嘅虫洞，即系一个黑洞嘅变种啦，虫洞，即系唔系吸咗落去就散晒啊 ，wormhole。咁当你用嗰个虫洞理论去，所谓走咗个捷径，捷径咗一个空间，即系个光原本要用400光年先去到个位置，你用一个虫洞嘅概念，你去到嗰个位置先，即系话你俾你。之前 用400年先去到嗰个位置，400光年，光年一个 distance。 系啊系啊，即系用400，即系如果你放三倍，即系400光年，即可能用400年 先去到。用400年先去到。 先去到个地方。 但系原来嗰个捷径咧就 系用 两秒就去到啦。 系啦，或者可能十几分钟系啦。咁你即系话你比你嘅过去仲早到，咁你就可以回到过去啦。咁呢个系而家好多人都讲紧嘅一个希望可以用到嘅理念。咁但系当然啲人会觉得啦，如果个虫洞理论系， 但系我意思嗱，譬如你话。去回到未过去嘅时候咧，快过光系乜嘢？快过光先至去到过去啫，系咪我哋人要？我要跑得快过光，我先至可以跑返，即係个时间先至可以停留去返 rewind 返转头。系乜嘢系成个地球要 travel 快过光、 啊。你讲緊如果用乜嘢睇到呢样嘢。因为如果例如可能发明个时光机，真系个时光机真系可能你坐咗入去嘅时候用虫洞嘅概念去到嗰个位置。 即系成个时光机连人带机入虫洞快过光速先至可以返转头。 啲人系咁嘅意思囉。或者可能用一个即系我哋而家嘅概念就系用一个所谓连机大人、即系正如好似上次讲咪讲 contact。超时空接触嗰套戏咪都系用一个概念噶嘛，即系用一个所谓 因为你要我 physically 即系睇到过去咧，我一定要都快过光速啊嘛， 系冇错冇错，你一定 我呢一个实物都要快过光速， 冇错， 咁即系我一定要连住嗰个机，因为就成个地球咧，如果要成个地球嘅人都一齐回到去个地球， 就要成个地球都咁快咯， 系咯，即系成个整体 系冇错， 如果要去翻，我哋要睇翻以前。个地球系即系嗰啲原始森林系茂盛嘅时候，同而家个比较点？即系成个地球入去嘅时候，已经连球飞翻转头，即系快过光。 系，冇错冇错。即系同埋 就算而家啲科學家都講緊啦，即係就算時間呢樣嘢，就算用所謂唔好理個過去定未來先啦，就係講緊時間呢一樣嘢嘅嗰個標準衡量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奇怪嘅現象我哋解釋唔到嘅啦。例如 for example， 當時喺如果冇記錯應該係73年啊，咁嗰陣時喺英國有班科學家嘅，就喺地下即係格蘭威治嗰邊咧 set 咗個原子鐘，咁就 再啲掘好似即係掘去深圳河嗰啲。 摆完晒，人哋实验室 set 就得噶啦。咁即系就另外一个原子钟咧，即系最准嗰啲咧，就 set 咗喺个飞机上面。咁佢就计算将两个原子钟即时即系同步啦，吓咁揿咗啦。咁个飞机上面一路以高速喺度飞行嘅时候，兜咗几圈喺地球度翻翻落嚟嘅时候咧，咁佢哋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将两个原子钟咧去对比，咁啊睇翻嘅时候咧就话，咦？喺飞机上边嗰个钟咧，竟然系慢咗59立秒嘅。即系虽然佢讲紧59立秒系即系好少好少好少嘅啫吓，但系对于一个 大概用战机嚟飞，即系高速 唔使都系一个普通飞机飞嘅啫吓。咁但系佢嘅意思就系咧，因为佢要证实一个理念，因为以前呢个理念系唔知道真定假噶嘛。就系如果人或者系一啲物件咧，或者一啲嘅所谓钟都好啦吓，系高速地去一路行驶咧，佢哋嘅时间咧系比停留嗰啲或者转得慢啲嘅地方嗰啲人咧系慢噶。咁即係话佢话呢个概念就係话呢，因为已经用实验证实到啦，即係虽然佢慢係慢得好少好少嘅啫，咁即係就即係佢哋概念就係话，如果你真係用高速每一日都去高速咁样去飞行啊，搭火车啊，咁其实你比平时其他啲人呢係嘅时间係慢啲㗎。人哋係過得快過你嘅，咁所以呢個實驗做出嚟證實咗嘅時候就話，其實一個時間喺唔同嘅速度，同埋甚至佢哋而家講緊唔同嘅高度啦，都有唔同嘅反應。咁所以佢話，如果製造一個時光機嘅時候，都有啲問題存在嘅，即係話，喂，你點樣去計算嗰個速度影響嗰個時間？你點樣計算嗰個高度影響嗰個時間？你點樣計算可能你蟲洞你躝喺邊，可能已經影響咗你嗰個時間？ 我覺得唯一可以即係將你即係。整返去以前呢，就係將你嘅人體呢個整個整體係變咗做光體 之後再變返做物質， 去到嗰邊物質化返呢個人。 我驚囉呢啲 case 係你睇你 咁就好似啲 UFO 咁囉。 係呀，但係你要知道，你以前咪好啲電影諷刺啲科學家嘅，咁嗰陣時有到 The Fly 呢，記唔記得？咁科學家咪就係用呢個，即係嗰個但翻中文系咩？我唔记得咗。即系讲个科学家就发现咗一个其实类似嘅虫洞嘅概念嘅两个空间转移机器。咁佢坐喺呢个 A 嘅机器里边，就会转咗去做 B 嘅机器里边出现咁样。其实等于同虫洞概念嘅，但系咧佢就喺坐入去 A 嗰个 chamber 嗰阵时咧，咁有只乌蝇飞入去啊嘛。佢就系将个物质分解嗰时候，连只乌蝇嘅 DNA 都分解埋，再变翻 A 嗰阵时咧， 就融合咗。 融合咗就会有一个人，即系人同一个。乌蝇系成为咗一体， 咁即系我即系讲费城实验嗰啲case 即系佢将啲嗰个战舰嘅啲铁嘅嘢 融咗落 嚟，系一齐 gel 埋咗一嚿。 系啦，所以我咪觉得，就算你讲个概念，如果话真系化成光，或者个光嘅途中，即系黐咗啲唔知乜嘢咧， 啲杂质。 系咯，咁我就会觉得呢个系好担心噶，即系呢个系我觉得人类而家暂时未， 咁而家系地球先有尘嘅，喺第二啲宇宙冇呢啲咁嘅嘢。 但系或者如果可能，就算系唔系，即系可能细菌，你沾到粒细菌咁点咧？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我觉得几麻烦嘅事。 咁即系总之系有我哋有生之年都几难，即系有机会。你觉得喺我哋有生之年会唔会有机会睇到第一架时光机出现咧？ 我觉得咁，时光机出唔出现咧？其实我谂好可能啊。是我哋唔会知嘅。 其实我哋嘅眼睛其实咪就係都係可以某程度上讲係一个时光机啦。 都可以咁讲。 即係你望啲星。 係冇错。冇错。 嗰啲星有啲係死咗㗎啦。 冇错。 有啲喺其实喺佢嘅现场。喺佢嘅现场已经 死 咗㗎啦。 冇错。因为可能100年前也死嘅。可能嗰啲光。 但佢嗰啲光因为佢嗰粒星喺2000光年咁远嘅一个距离。嗰啲光要行。 2000年嚟到。 2000年先至嚟到我哋嘅眼睛。 係冇错。 咁佢嚟到嗰时其实佢已经系死咗啦。 係冇错。 咁所以啲哈勃望远镜嗰啲望到远到直情可以睇到 宇宙嗰啲啊。 宇宙大爆炸嘛。佢话地球我哋即系所有嘅呢、這个即系嗰啲行星系点样嚟嘅啫。宇宙大爆炸。 呢个理念啦。 可以睇返 佢点爆啊？ 冇错冇错冇错， 咁啊时光机咯，嗰个哈勃望远镜就系某程度上一个时光机， 或者我哋肉眼都系， 系咯， 系，正就算其实唔系嘅，你就算企喺度，所有就算月球，就算太阳，我哋望到太，即系或者你朝头早起身，你 feel 到太阳啲光，咁 已经系过去 噶啦，都系八分钟之前嘅光嚟噶嘛，咁月球就近啲啦，几分钟之前，咁你讲火星都系可能几 十分钟之前，即系我哋而家有时 feel 到太阳都系 八分钟之前嘅光嚟嘅，系啊， 系唔系现在嚟噶嘛？系佢系太阳。过去啊，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太阳系本身已经系睇紧过去，而望紧再远啲嘅宇宙，其实都系过去。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望紧嘅嘢都系过去咯。即系究竟，所以佛家讲活在当下，就系你当下而家望到咩就冇咩咯，即系最实在咯。你望到星都系旧已经过去噶啦。 即系所以系咪要享受现在咯？ 其实系啊，啱啊， 系真系要叹而家噶。 唔系，我想问你系咪会播歌嘅？ 唔播住， 唔播系嘛？唔播我讲埋， 你讲埋先啦，你讲埋先。如果讲咁兴起，我直成条腰 系啊， 头先就挛晒。 系，因为咧，其实有个谂法嘅，有啲人就话咧，其实时光机系冇可能做嘅，有啲人咁谂嘅，即系有一个派别就系咁讲嘅。佢话，因为如果时光机系做到咧，咁佢有个所谓嘅矛盾点出现咗。佢话如果有一个黐线嘅科学家。佢如果发明咗个时光机，佢呢一心呢其实想返去呢就杀咗佢个祖母嘅。 即係佢唔好出世。 係啦，咁佢就话如果咁样嘅话呢，其实呢个就开始有矛盾啦。咁佢话因为当佢杀咗个祖母嘅时候，咁佢本身已经根本冇出过世啦。咁佢亦都唔会发明咗个时光机。咁佢点样可以返到去杀咗佢祖母呢？咁呢个就已经系一个，所以有一个派别就话时光旅行系不可能，因为呢有矛盾点咁样。 因为可以改变历史。 係因为佢改变历史。咁但係呢而家呢所谓即係现代啦，尤其是呢讲緊呢十年八年啦，尤其是呢几年呢，正夸张到你个个物理学，即係讲緊天文物理学家或者天文物理学学生都唔会唔研究嘅一个概念，就系叫做平衡宇宙概念啦。咁呢个平衡宇宙概念差唔多已经可以话成为咗而家呢个物理学界啦，所有人都相信啊！记住啊，其实所有嘅嘢都系相信，因为所有科学界都系相信嘅啫。咁就相信平衡宇宙，因为佢哋相信因为已经近年研究呢个量子力学啦，就系讲紧一啲当电子碰撞到原子嘅时候咧，碰撞到呢、這个neutron 嘅时候呢，佢即射出嚟嗰个 proton 呢，咁佢可以系左或者向右呢，其实系 random 嘅，即系话佢可能系可以向右可以向左咁样。咁变咗呢，佢其实用一个概念呢，就系讲到如果例如嗰个黐线嘅科学家发明咗个时光机，返到去讲緊可能50年前杀咗佢嗰个祖母，其实呢佢系冇影响到佢自己嘅宇宙嘅，佢因为咧当时如果当佢杀咗个祖母嗰一刻开始咧，其实就已经出现咗另一个宇宙，就所谓嘅平衡宇宙。咁即系话咧，同一个时期咧系有两个重复嘅宇宙。咁嗰个宇宙咧，即系另外重， 即系向左走向右走啦， 都可以咁讲嘅。咁就系平衡嘅，咁就系都有呢个世界都有呢啲人物，但系咧嗰一个新嘅平衡宇宙咧，就系被杀咗嘅祖母啦，即系话呢个科学家冇出世到啦。 咁即都系冇时光机啦。 嗰个宇宙就冇咗时光机，但佢本身嗰个宇宙咧就发明咗时光机，因为佢哋已经有平衡宇宙。咁即系咧，其实佢话咧，而家所有嘅时光机概念咧，就系话如果当历史上，例如而家所有嘅人，去到历史之后去改变咗一啲嘅事实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新嘅宇宙，就是一个平衡宇宙，而所有嘅宇宙都可以是无限过咁多。 The boundary of this non-existent military facility is patrolled by non-existent security guards. I don't know what any of it means. I climbed in, I saw their yard, I saw their,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Magnolia, a Papa J special. 不明来历之 Time Machine 时光机 A Papa G Special 因为咧讲起时光机咧，即系我要讲起啲 UFO 嘅 case 啊。如果大家即系有研究到 Area 51咧，即系我哋讲咗好多好多次呢啲嘅话题啦。咁里边一个最重要嘅人物啦，包括一个即系声称会被政府迫害嘅一个叫 Bob Lazar 嘅一个工程物理学家啦。咁即系佢曾经成即系自称话喺入边见过一个 UFO 啦，亦都讲过话喺里边即系工作过。咁佢点解要向传媒去披露一啲嘢资料？因为佢惊俾人去即系谋杀又好，等等又好啦。咁佢喺可以话喺几年前开始咧，佢先至够胆讲咧。其实原来咧喺 Area 51里边，除咗讲紧系一啲所谓解构紧一啲嘅罗兹韦尔嘅飞碟残骸，去做翻一个人工嘅飞碟之外咧。佢話其實咧，根本成個 Area 51裏邊仲有另一 part 嘅部門咧，裏邊研究咗另一個 project 嘅。個 project 咧就叫做 Project Looking Glass， 即係咧就叫做望玻璃計劃。佢呢個望玻璃計劃咧，其實原則上咧就係等於研究時光機。佢話裏邊嗰個架構係點解佢會即係呢個計劃點解會出現咧？咁講，因為當時佢哋喺羅茲威爾裏邊碎片嘅資料裏面發現咧，有啲嘅所謂嘅電線系統咧，或者呢個所謂嘅機械系統咧，佢哋懷疑根本就係一啲嘅時光嘅控制嘅儀器嚟嘅， 控制時間， 控制時間冇錯。咁佢哋發覺唔係一啲所謂純飛行嘅儀器咁樣，於是乎佢哋就所謂嘅解構嗰啲嘅儀器之後重新。 係咯，當你控制咗時間，真係話飛過嚟，我哋話用兩秒啦，今次咁樣。 係啊，冇錯冇錯。咁佢哋就話其實嗰個 project 就想解構到嗰個儀式，因為佢話佢目擊。过咧就系佢哋试过去，即系佢哋话，即系当时佢哋试验嗰个系统啦吓，就试过咧就输入啲数字啦，咁之后就想按动嗰个所谓嘅系统啦，即系佢当然佢唔系嗰个原装嗰个啦，即系佢自己解构嗰个啦吓，咁就发现咧嗰个系统咧可以重复去揾翻大概两分钟之前同埋十分钟之前嘅数据嘅，即系佢就发觉咧原来咧佢哋如果用呢个咁嘅方式咧，其实可以将个飞行嗰个概念咧就可以飞下翻去。 起点再飞过。咁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嗰阵时已经有睇 UFO 嗰啲片段咧，即系啲节目咧，有一个就系曾经喺 Area 51嘅上空咧、 飞咗去左边，弹翻右边，再飞过去。 系啦，就咪拍过一个咁嘅片段嘅、一个金属物体咪飞下，突然间消失咗，喺翻个起点度飞过咁样嘅。咁、其实成个概念根本咧就已经系讲紧一个运用一个时间嘅控制嚟到去。跳躍一啲嘅空間位置， 咁但係佢嗰個我當嗰個 Area 51嘅實驗係真係 exist 嘅，即係真係做過存在咗。咁佢將嗰個光體飛去另外一邊消失，去翻起點嘅時候，即係其實佢 rewind 咗嗰樣嘢係嘛？ 佢其實如果咁講係啊，都係冇錯噶。 佢係翻翻轉咗， 係啊， 再去講啊。但係我哋嘅時間係冇翻轉頭 嘅。係啊，冇錯啊，即係佢即係如果用佢嗰個概念去睇咧，即係話佢 係得佢嗰一樣嘢係翻咗轉頭。 係啦，即係話佢用， 但係我哋 到嗰個空間咯。 係啦，但係你拍嗰個人，佢嘅時間都冇翻轉頭啊嘛。 係啊。 喂，咁点知为之翻转头 咧？所以就啱啦。其实根本成件事就系、其实每一个而家讲紧时间呢样嘢咧，都可以有一个好大嘅争论啊。即系话，你究竟系成个地球嗰个时间一齐喐紧啦，定系 每一个人 系啦， 或者每一件事系咁样噶？ 系啲光系唔同嘅走向咧。咁呢个系一个。你要啲科學家答都答唔到你嘅嘢嚟嘅，即系呢个因为你涉及， 即系呢个可以带佢哋，你见到佢答我。 咁你又冇咁衰，你见到一个 答我你，我你学唔好，你唔好笑嚟遮丑答我。 你就咁样，你就会令到人哋好难落台噶，你明唔明啊？ 唔 系因为你 会嘅。 咁你谂下啲科学家其实而家就争论紧究竟光嘅速度或者光嘅方向，甚至你讲嘅时间嘅方向，你点样行咧？你甚至有啲人已经讲紧嘛，当大爆炸发生嘅时候咧，咁你啲光都系向360度一个球体嘅形状去散出去。咁你散咗，佢哋形容为可能你散咗160亿年后，我哋系望到其中一部分嘅宇宙，但我哋望唔到另一边嗰个光嗰、那个速度嗰、那个、那个另一边啊，即系讲紧吓嗰边嘅宇宙噶嘛，即系佢讲紧如果咁样嘅概念去睇嘅时候咧，其实根本所有嘢我哋都望唔晒， 我梗系望唔晒啦。喂，你谂下，爆一个爆炸，大家如果系 top shot helicopter shot 望落去，爆炸系一个360度嘅嘢嚟噶嘛， 系啊， 我哋只不过系嗰、那个。three dimension 系 three dimensional 嘅360度爆炸嘅其中一个 dimension 嘅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系啊，冇错，仲要经过咁多年， 跟住你仲话即系得地球有人， 系啊， 呢下真系咧， 唔系咁我哋冇办法，我 得要谂谂啦。 咁人类系中意被催眠，中意去被鼓励去生活喺一个虚拟嘅世界噶， 即系睇任何爆炸都系360度嗰下，咁你明唔明啊？系咪啊？仍讲得得唔得啊？你明白吧？即系呢个360度系 three dimension， 唔系平面，系咁样。 使唔使做个动作？ 我哋只不过系一条线喺呢度啫， 系啊， 其他呢度全部都系宇宙， 系啊。仲要我哋已经系经过160亿年后嘅时间，咁我哋望到嘅其实好少。所以头先你讲紧望到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如果当个实验成功咗啦吓，咁可能佢系嗰一部分嘅空间系俾我哋望到，可能佢自身个空间系控制到时间咯。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好复杂嘅概念，但系 其实我哋而家望上天空，我哋都系望紧宇宙嘅无限啊，我哋都系望紧无限。即系如果冇云遮住嘅话， 唔系望唔到啊！佢意思系就算用晒，即系就算俾你用晒最高科技都望唔。 唔系，但我哋而家系肉眼望上天，如果冇云，嗰个漆黑嘅天空咪一个无限？ 唔系，佢嘅概念系你就算望到无限之外，其实都系有个世界，不过嗰个世界都系同一个宇宙讲紧吓，唔系另一个宇宙，同一个宇宙你都望唔到嘅。即系你系永远都望唔到另一边嗰个宇宙嘅，即系用尽我哋第时嘅科技都好，因为嗰个光个方向唔同咗。即系呢个当然一个好复杂嘅概念啦。但系讲紧就算 Bob Lazar 讲嗰、那个所谓嗰个外星飞碟里边，如果真系有用紧呢个概念嘅话，咁如果美国系拥有呢种技术嘅话咧，咁我哋 佢可能真系全球有第一架时光机喎。 嗱，冇错啦。咁我而家就想讲另一单 case， 呢单 case 咧就系咧，如果有听到呢个不明来历第一集咧，我哋咪讲紧呢个。 冇啦，已经冇。 冇得再听翻，即系如果有听嘅话，大家会记得噶。即系我哋讲个 Philip Caudle， 系一个1998年死咗，咁1997年佢是冒生命危险写咗本书啦。 我终于见过呢个人啦，喺嗰个 video 系啦，呢啲啦，系啦。诶，呢啲开始复出咩人冇提？ 系啦，我前一个见到佢样，就死之前嘅一个访问啦。 冇错， 真系呢个值得。 尊重， 尊重，冇错， 值得真系尊重。 但系咧，佢原来咁嘅，佢临死之前咧，佢喺1997年嘅6月嘅时候咧，佢为咗要再次话俾人听，即系佢唔系乱去写呢本书，佢系真系有呢个人，同埋佢真系经历咗几多嘢，即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军官。佢咧喺1997年6月嘅时候，佢系去咗 NBC 嘅电视台咧，即系讲紧一啲唔收费嘅电美国电视台啦，系进行咗一个短短嘅简短嘅访问嘅。咁当时咧，其实咧佢讲咗。单 case 咧就系嗰本书佢都冇讲嘅吓，咁原本佢系喺第二本书度写嘅，不过死咗啦吓，写唔到啦。咁佢讲出嚟嗰单 case 系点咧？佢话当年咧佢系1958年啊，佢嗰阵时打完第二次大战啦，同埋韩战之后咧，咁佢翻到美国，咁佢去咗新墨西哥州，咁一个军事基地里边，即系做一啲嘅机械研究啊，同埋做一啲实验啊、情报科啊等等嘅嘢啦吓。咁佢就喺呢个 Red Canyon 嗰度，咁即系 Red Canyon 一个其实一个。美其名是一个军事基地，其实它是一个导弹实验基地啦。咁佢当时呢就喺坐一架小型飞机就是基地出发嘅。咁就穿过个 Red Canyon 其中一个沙漠地区啦。咁佢一路飞嘅时候，因为嗰架小型飞机呢唔系好高飞啦，佢望到地下嗰、那个即沙漠区啊嗰啲峡谷区嘅地方。佢就见到一架嘢，佢形容呢即係佢形容唔到嗰个咩嘅，只系一架圆形嘅嘢。成嚿就係你睇落去就係紫金属一嚿圆形嘅嘢啦。反光，因为佢话点解佢会见到觉得似金属，因为佢上面望落嚟嘅时候，个沙漠地区系反光嘅嗰个嘢。咁一路咧，佢又见到前面嗰个嘢，一路望，佢望唔清嗰个系乜嘢嚟，咁就一路飞过咗嗰个嘢。咁佢直情同个机师讲：，喂，我而家唔去嗰个地方住，你而家即刻揸呢架飞机翻去个基地，因为我想 check 清楚嗰个喺沙漠区嗰架反光个圆形嘅嘢咩嚟嘅。咁佢就掉头就叫个机师咧翻咗去个基地啦。佢即刻 land 咗之后咧，就即刻坐喺吉普车，同埋因为佢自己一个人嚟嘅，咁就坐喺吉普车，咁就即刻就向住佢望到嗰个金属嘅嘢咧，就方向一路行，行到喺大概几耐几远之前，即系大概系。我唔識形容一個路口咁嘅位啦嚇，一個車停低咗，咁佢就望住嗰個嘢，佢覺得好得意，因為佢見到係完全成個金屬嘅嘢咧，係冇窗、冇門、冇任何掣、冇任何乜都冇，總之一個好似金屬，但係一個圓咕碌嘅嘢。咁咧佢就開頭就望嘅，即係冇行埋去嘅。後來佢就覺得我都要知道呢個係乜嘢嚟嘅，咁佢就行埋去之後咧，用手一掂落去嗰個嘢度。咁佢形容就话当时咧，其实成个嘅新墨西哥州个环境咧就系好热嘅沙漠区嚟嘅。佢话出边个气温系30几40度啦。佢摸落去嗰阵时咧，佢话直情个手咧系结冰咁冻，佢即刻缩个手。咁佢嗰刻觉得惊，因为觉得喂冇理由，即系 个猛烈嘅太阳射住都系冻，冇理由。 同埋即系佢觉得，咦呢、這个应该系即系啲唔系咁简单嘅嘢，佢就开始退。 嗰个系热到直情佢分唔出究竟系冻定热啊！ 喂啊！呢个系一个好问题，系咪先？咁我冇问过佢啦，我唔知咧。咁佢咁形容啦，咁咧佢就即刻缩手，就谂住佢。其实佢谂住就系点咧？转头坐翻架车，想搵人嚟帮手，咁样等等嘅谂法。咁啊，转头行咗几步，其实你知人类系有下意识，即系转头望翻嗰架嘢噶嘛。佢行咗几步，想向个车嘅路方向行，一转头，冇咗。讲紧系几步嗰个距离咧？嗰架。金属型嘅嘢系冇咗，咁佢当时停咗喺度望住个天，望住个沙漠，佢一路望一路望，因为佢嘅意识第一个感觉就系会唔会飞走咗，或者向上飞，或者点，系空中冇任何一架咁嘅嘢飞紧，冇任何个平即系地平线冇望到一个类似咁嘅嘢，就消失咗，就系咁嘅 case。咁当时佢就成件事对于佢嚟讲系一个扑朔迷离嘅个案咧，因为佢觉得冇可能咁样嘅，咁佢记都又系记喺心里边啦，即系当即系见到呢样嘢嘅时候，咁到佢1962年咧，咁上次嚟识即系第一集嗰阵时讲过嘅，佢俾佢个上司叫咗去喺即系五个大厦，咁就进行一啲所谓嘅一箱一箱一箱嘅所谓嘅罗兹威尔嘅档案报告同埋碎片俾晒佢去睇，俾晒佢去研究嘅时候咧，咁当时其中因为嗰本书都讲到一啲嘅有一班嘅科学家都帮过佢嘅，咁其中一个科学家就我唔知佢嘅意思系佢问个科学家，定系科学家咧去直接同佢讲啦吓，咁就同佢讲翻就话喂你1958年好似你喺新墨西哥州。见过一个咁嘅金属圆球体嘅嘢，你转头就消失咗噶啦咁样。咁佢系咁，我佢想知系乜嘢嚟嘅。咁嗰个科学家净系讲咗一句嘅啫，佢就话你净系其实冇嘅，你净系接触咗一架我哋认知嘅 time machine。所以你 所以佢话其实你掂咗佢嗰下嘅时候咧，你转头即系向架车行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跳跃咗去第二度噶啦，即系嗰一刻其实跳跃咗喺第二度噶啦。咁当然佢就都唔知道嗰个所谓嘅科学家讲俾佢听嘅时候，讲紧嗰架所谓嘅 time machine 系地球自己嘅 time machine 啦。定是嚟自外太空的 time machine， 但佢只係知道嗰个係一个 time machine 嘅嘢。咁后来呢，其实佢喺原本第二本书都会讲嘅，就係佢后来啊，除咗喺罗兹威尔嗰啲碎片档案里面呢，其实佢都係有心想抄下有冇一啲所谓 time machine 嘅档案同埋报告㗎。咁可惜啦，即係佢死咗啦。咁所以但呢单 case， 因为佢喺1997年6月喺 NBC 电视台做访问嘅时候呢，其实有几个记者係直情佢同嗰几个记者讲嘅。所以佢係 mark 低到呢个一个少少嘅访问，佢记低咗呢单 case。所以又知道原来 Philip Kosso 呢係有单你可以怀疑係 Time Machine 嘅一个小报告个案係佢见过嘅囉。咁呢个都几迷离，因为你又唔知佢系一个飞碟啊，定系一个 time machine， 佢都觉得奇怪，就系我冇理由我行两步转头嗰嘢消失咗咯。 即系呢个就系地球上唯一即系曾经记录过可能有 time machine。 如果系以咁高级人士嚟讲，我谂佢认为都可信性高啲嘅，见到 time machine 咧，我谂呢个系一个，我唔敢话系唯一啦，即系一个。几有趣嘅讲， 如果话即系地球上有一架真正嘅即系研究到个 time machine， 会唔会美国会唔会系最有机会有嘅国家咧？ 我相信美国会系最有机会有嘅国家，因为你谂下，即系嗱，我头先都唔记得讲嘅，其实而家好多嘅人都讲噶嘛，即系头先讲嘅平衡宇宙嘅概念咧，佢话其实有啲人点解讲到97年开始讲，99年开始讲，2000年开始讲，咪啲人话其实世界末日啊呢样嗰样啊，大爆炸等等嘢，佢话其实可能根本咧。真正嗰个宇宙其实已经可能末日咗㗎喇。 嗯。 佢话只不过可能有人係利用 time machine 嘅科技，可能係预知咗一啲嘢或者做咗一啲嘢係为咗地球、 令到全世界人都去咗另外一个 direction。 係啦，即係话我哋而家身处緊嗰个可能已经係 copy 㗎喇、即係我哋已经係 copy 嗰个平衡宇宙。 即係可能第一，即係宇宙 A 已经係 消失 食晒啦，啲草已经啲树木已经过晒冇晒，紫森林已经咩，但係嗰时啲科技呢就已经去到返转头。direct 你唔俾你劈呢一棵树， 系啦， 唔俾你去烧嗰一督草。 但系当然咧，我哋个方向都系毁灭紧地球嘅资源啦。但可能只不过可能有呢个世界大战冇发生到咁解。 但其实我哋嘅思想会唔会系 time machine 嘅即系其中一样嘢咧？ 绝对有可能。 即系嗱，我哋有时咧，即系你睇一张相，你会个回忆咧系令到你咧个脑去令即系有啲影像系令到你觉得自己系去翻。 以前 我而家都仲有我细个嘅影像，系我自己嘅 POV， 系 嗰啲石系喺嗰度，或者嗰个车嘅系嗰啲即系1960几年啊嗰啲车，1970几年嗰啲车啊咁样去行过啊咁嗰啲咧，咁嗰个算唔算系？ 唔如果你相信 系纯影像啊，亦或系 我谂如果咁咯，如果有一个概念就系，如果你相信你嘅脑电波系快过光嘅，咁你咪可以回到过去咯。 即系我思想系。即系嗱，光系你，譬如你熄住啲电筒， 系 你一开啲电筒个墙已经有光啦嘛， 系 咁就快咁快咯，就系光速就咁快咯， 冇错， 系咪？ 系 咁，但系我啲思想系一谂就到噶啦嘛，一谂已经到，咁佢其实可能有得挥嘅。 说出系，唔系如果你咁样讲，其实我哋应该脑电波系快过光添，因为而家好肯定嘅就系光唔系一个光线啦，系因为佢有粒子噶啦，而家好肯定系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哋个脑电波系快过啲粒子咯。 即系咁，我哋自己嘅发梦或者系，就算我哋自己而家诶白日梦幻想翻转头，算唔算系一个时光机翻？即系 如果你以个人嘅名义嚟讲，可能就系你自己嘅时光机。不过我又谂，如果我哋发梦咧，有时我哋梦到我哋做一啲唔知做紧啲咩嘅嘢。咁有时我觉得呢个梦可能系只不过我哋脑电波去咗我哋嘅平衡宇宙啫。 嗱，有时啲发梦咧，你有啲叫 deja vu 咧，即系 重复咗见到啲嘢。 系啦，我从来未试过去，即系好似嗰次日本啦，话俾你听嘅。 系你讲过， 我从来未试去嗰个桥底嘅，系咪先？从来冇去过日本。 系 咁样去嗰次咧，搭的士我净坐喺嗰个车头嗰度，突然间经过嗰条桥咧，我净望一望左边见到一架单车，我即刻同阿Carl讲，我话我嚟过呢度噶啦。我肯定嚟过呢度，因为我嘅记忆系嗰个 situation， 直情就系我系嚟过嘅， 即系有记忆系， 但我又唔记得发过梦去到呢地方，咁嗰啲系即系人体嘅不明嘅反应啊，亦或系真系我曾经发梦去过 呢、這个我未曾去过地方，跟住我去翻实验， 或者系喺你嘅另一个平行宇宙，其实你到过咧，即系佢早过你到，佢个脑电波俾翻你。 呢一幕我真系成日都即系间唔中都会试啦。 系，其实个个人都会试过嘅， 间唔中个个都会试过呢啲。 冇错冇错， 即系我嚟过呢度。咦，头先嗰个人跌嗰一蚊落地下，系跌过噶咯，佢之前系见过噶、我。咁呢啲會唔會真係就係嗰個平行宇宙嘅， 即係 overlap 咗、或者你夜晚瞓覺嗰陣時佢 overlap 咗俾你，你可能記得，即係有可能有咁嘅概念嘅。但係個問題，當然咧有啲宗教人士或者有啲保守嘅科學家咧，就會幾討厭平行宇宙嘅理念，因為點解咧？佢會認為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平行宇宙嘅理念係存在嘅話咧，即係話所有人咧都有唔同嘅結局，即係話咧，如果到 judgment day 咧，就冇人審到邊個噶啦。咁我一阵翻嚟会讲一单嘢咧，就系讲一个梵蒂冈嘅秘密。 佢系 Amazing Grace， 好 系啊， 继续， 因为 不明来历之 Time Machine 时光机 ，Apogee Special， 而家嚟啦，你真系。你急到 硬系要完成翻几分钟先去讲啲嘢系咪？ 好，请讲，请讲。 咁啊，上个礼拜咧都话讲啲梵蒂冈嘅秘密啦。咁其实梵蒂冈我喺呢集度咁讲，我即系讲紧梵蒂冈有 time machine 嘅秘密啦。 咁你头先想去问我，不断问我，你觉得呢个世界系咪美国会有 time machine？ 我会觉得， 咦，其实可能系梵蒂冈有个 time machine。 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因为咧，讲一啲个案咧，就问题就系咧，喺2002年嘅二月咧，其实喺法国嘅一个当地都几出名嘅一个天主教梵蒂冈嘅神父，叫做 Francisco 咧，佢咧就写一本书，佢就写一本书，讲紧咧50年代到佢一路咧认识嗰一个喺意大利。嘅一个神天主教神父啦，就叫做Arnetti 吓，咁佢咧就系本身一个科学家啦，佢本身系一个物理学家啦，咁咧佢其实咧，即系如果以书嘅记载咧，其实佢已经秘密喺50年代咧系做咗一架时光机， 成功研制 咗一架时光机，系梵蒂冈都知道嘅 ，OK， 咁即系咧呢个时光机咧，但系得意嘅地方系咧，佢系唔可以载人咧去任何嘅地方嘅，佢只可以喺一个地方，例如嗰个时光机咧一揿嘅就系可能讲紧去咗500年前咁样啦吓，咁系嗰架机器咧可以去到嘅啫，人系去唔到。 咁你点知个机器去咗？ 嗱，因为咁嘅，佢有一个影相嘅系统，佢一去到嘅时候咧，佢会影低啲相，之后翻嚟。咁呢个书里面记载咧，点解嗰个神父要做呢架咁嘅嘢咧？因为咧佢嗰阵时 唔知呢个唔系嗰啲 science， 唔系 science fiction， 系真事嚟噶吓。咁之后咧，佢点解要做呢样嘢？因为佢嗰阵时认为咧，佢唔想第时嘅宗教理念系会崩溃，于是佢系将呢个机咧制成功之后试验咗之后咧，佢系揿咗喺2000年前，佢想睇下以色列耶稣有冇被钉十字架。 咁有冇咧？ 佢揿咗，佢去到现场，佢拍咗几幅相 ，send 咗翻嚟。佢见到耶稣钉十字架，佢钉你唔好 disturb 我先。佢见到耶稣钉十字架，佢拍到耶稣嗰个面孔之后，翻咗嚟嗰架机器，而嗰架机器同埋嗰啲相咧，就成为咗而家梵蒂冈嘅绝密档案。只有几个嘅神父咧系见过嗰批相，咁而个问题就 系 咧 系现场讲紧， 个 时光机可以控制到佢系2000年之前嘅某一个地方， 系同埋个时间特定时间地点。咁个问题就系原来咧根本啲人就讲啦，原来所以根本梵蒂冈先至真真正正有一架时光机，不过系只系容许去拍摄。咁而家呢个时光机咧就唔系一个神父，因为神父死咗噶啦，咁系喺梵蒂冈嗰个秘密嗰、那个所谓个地牢室咧就。攞住嗰啲相片，亦都系喺梵蒂冈嘅。 呢个系你点样可以肯定佢有咧？ 冇咁而家嗰个法国嗰个神父自己写出嚟噶嘛，即系佢亦都系隶属于梵蒂冈噶嘛，因为佢自己亦都系 佢见过啲相， 佢见过啲相，佢见过个机器，佢仲要话俾你听，佢识嗰个发明者，不过死咗啦。咁所以你话俾我听，如果梵蒂冈系知道嘅话，咁我哋可以谂下，究竟教宗。 咁即系真系 死，其实系可能 一早已经知道， 系咯。正如上一届嘅教宗，其实佢系登基33日之后就瓜咗， 佢亦都知道咧，应该会 或者可能甚至有人话系俾人谋杀添。 咁即系耶稣未得少嘅系真 的。如果以佢哋嘅概念去睇咧，用时光机咁样嘅 proof 法嘅咧，佢话应该耶稣系真系存在过，有个样，钉个十字架系被杀嘅， 所以佢哋先至咁坚定信呢样嘢。 冇错，所以但系个问题系究竟做过啲咩咧？之后咁我哋就唔知啦。 唔该晒。